打围围猎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叶子叶，阿布达哈，阿布达哈，阿布达哈，阿布达哈。天天空，阿布卡，阿布卡，阿布卡，阿布卡。阿布卡，往哪里？怎么怎么样？阿布西，阿布西，阿布西，阿布西。一样，像什么什么一样？阿达里，阿达里，阿达里，阿达里，阿达里。并列排着挨着接近靠近，阿丹比，阿丹比，阿丹比，阿丹比。去排列，去陪衬，阿达丹比，阿达丹比，阿达丹比。如何？为何？怎么？怎么样？阿达拉莫，阿达拉莫，阿达拉莫，阿达拉莫，阿达拉莫。折磨摧残，阿东念灭，阿东念灭，阿东念灭，阿东念灭。把什么什么交给、交付、责成、委任。阿发不灭，阿发不灭，阿发不灭，阿发不灭。雨，阿嘎，阿嘎，阿嘎。下雨，阿干灭，阿干灭，阿干灭，阿干灭。阿哥，老兄。阿哥，阿哥。阿哥，阿哥，奴仆奴隶，阿哈，阿哈，阿哈，阿哈。